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西二环北段南北双方向，东西三环北段、东四环北段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东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你知道我伸一个懒腰吗？ 哎，对对对对啊！我这段时间真的是哎熬的，说熬的眼睛都小了， 太疲累了。对于很多球迷而言， 对，其实这段时间的这个主题，其实对于我来说的，当然就是足球了，因为我真的是一个标准的伪球，标准的真球迷啊。 是这两天对于很多伪球迷而言也是比较累了，很辛苦，要熬夜陪着真球迷来看球。 对对对对，我其实每次看球都会有一个想法，就恨不得自己能够上场去看一场。对，但是你想说啊，不光是我失望，可能所有的这个中国男足。所有的这个中国的球迷可能都会有一些小小的失望，还没有中国队，但是没关系，就把它当成是一场足球的狂欢或者节日吧。其实这段时间呢，我觉得说的很好的一句话，说哪怕你只是感受这么多天的一个足球的一个快乐，其实就已经足够了。 是融入到这个氛围当中很重要，是不是？毕竟我们都是在朋友圈里火过的人。 好吧，所有在这段时间忙着看球、忙着聊球的，以及所有这个不关心足球的都没关系，欢迎你们在这个星期二重新恢复上班日之后的傍晚黄昏选择收听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咱们还是老样子啊，虽然也不会说太多跟足球有关的很专业的东西，但是呢我们也会间歇的点缀一些跟世界杯相关的话题和内容。 对，包括很多这个正常恢复今天第一天上班的朋友可能会现在有一点点不太舒适了。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先送一首歌呢？ Goodbye World， Goodbye World， 再见工作。 这首歌就送给这段时间一直熬夜看球的朋友，包括可能还会特别支持某支球队的朋友，比如说支持阿根廷队的朋友，支持德国队的朋友， 支持英格兰的朋友。 这是英格兰有问题吗？ 怎么了？没有啊， 昨天刚刚赢球啊。 哦，对， 今天凌晨啊， 就要请吃海底捞节奏了。 我们先来听这首来自于魏如萱带来的哦 That will be fine。 干我什么事呢？在说什么也只剩脏话，从爱人成为敌人的过程，得到了就再爬起来，转好了怎么又再摔？你终于给 I'm not afraid to die.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王牌福利就在现在。好了，在娱乐最王牌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期间呢，还是会多多考虑啊，让我们的听友能赚到福利。所以呢，我们经常会有一些非常精彩的福利和内容呢，是呈现给或者是回报给我们所有的听友们的。 对，首先你要关注一下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第零节。其次我要告诉你，今天我们发送这个奖品会让你意想不到哟。 两份福利，先来说第一份重头戏啊，这个厉害了。这个本节目奖品呢，就是由加拿大太阳马戏提供的阿凡达前传托鲁克首次翱翔演出票两张，这是个特别有热度的演出。 对，时间呢会是在8月1号到12号沉浸式多媒体舞台体验，带你重回一次詹姆斯卡梅隆的阿凡达世界。 对，你知道之前看电影的时候就其实特别震撼，所以这个多媒体的这种舞台剧呢，其实我觉得这个表演啊，这个马戏，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在那个现场沉浸其中的时候，你会感觉自己进入到那个阿凡达的世界里。 就要那人猿泰山 一票难求，就票都不好买，我们这儿送。 是啊，所以呢我们今天索票方式呢是什么呢？ 很简单，要回复这个 阿凡达 艾克艾克阿凡达，就回复阿凡达三个字好了。 好了，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第零的节 啊，两张票今天我们送给一位朋友，机会难得，赶紧吧。第二份福利依然是请你来这个在我们最近的这段时间的限时来发送你认为今年的这个世界杯的冠军会是哪一支球队。 又是来预测了是不是？ 对，就这么限时这么一段的时间才有效，最后会有一个惊喜大奖大福利送给大家。 对，那个那我们大家先来编辑一下自己比较看好的一支队伍好不好？比如说 现在看好的球队都让我们觉得有点心慌， 不太看好了是吗？ 对啊，包括这个里奥梅西， 但是现在 真是太慌了， 对于很多伪球迷而言他们都不知道哪些球队进了。 哦，对，比如说前两天看一个电视节目当中一个音乐人说到了啊，我支持意大利队。我也支持意大利队。好吧，你们可以继续发送这些内容啊，赢取我们的福利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第零节。 而且呢昨天啊，应该是今天凌晨的英格兰对突尼斯的比赛呢获得了胜利，让很多的英格兰球迷都很开心啊。所以我们就送一首歌吧。 Viva la vida, Viva la vida, play. Sees it rise when I gave the word. Now in the morning I sleep alone. Sweep the streets I used to own. The crowd to let me in. Shattered windows and the sound of drums. People couldn't believe what I'd become. Revolutionary sway. For my head on a silver plate. Just a puppet on a lonely string. Oh, who would ever want to be king? I hear Jerusalem bells ringing. Roman cavalry choirs are singing. Be my mirror, my sword and shield. My missionary. 来自 Coldplay， 就当年的大热的金曲啊，而且很多人都喜欢把这首歌跟足球挂在一起。但其实讲到也是胜利的内容 ，Viva la vida。好，这首歌不管是送给英格兰队，还是最近正在辛苦看球的各位朋友们，我觉得都非常非常的合适啊。 是，对于很多伪球迷而言，这两天也是过得异常的辛苦。 对，就是你说这个热度到底咱是凑还是不凑？ 对，而且我发现 我朋友圈当中存在很多这个女性球迷啊，这个不知道是真是假。就是他们会每天实时更新他们的不同内容 啊， 嗯， 就是不管看得懂看不懂， 对， 就是要表示时刻表示说，online， 对，我在线，我也在看球， 实况足球， 啊，对对对，哎，说游戏了，好，我们来看看现在的比赛的情况，今天晚上的8点啊，将会迎来的是另外的一些比赛哈，比如说晚上8点应该是波兰对塞内加尔，然后在11点的是哥伦比亚和日本的比赛。 还有世界杯的 A 组第二轮俄罗斯对阵埃及的比赛呢，会在明天的凌晨2点正式开始。 对，东道主是不是还能够延续上一场的状态呢？也特别的值得期待哈。 加油， 好吧。除了比赛的赛程我们关注之外呢，要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报名工作呢也在展开啊。除了来竞猜冠军，我们会在这边特别来记录和 mark 之外呢，如果你是一个喜欢踢球的男生，或者说想来给我们做啦啦队的话，可以持续来参与我们的报名。 联络我们，找到白杰 FM 杨军白雪的白人杰狄林杰，我们期待你的靓照呢。 就照片发过来就好了啊，穿球衣的照片。另外呢，我们来看看电视剧方面的推荐，就是《扶摇》，这是最近很多人都很关注的杨幂和阮经天主演的电视剧了。 对，昨天开始在浙江卫视正式开播，而这是一部讲述东方魔幻世界的玄幻剧，也是阮经天第一次尝试古装剧。不过很多看完阮经天和杨幂的这个装扮的朋友啊，都会觉得说现在这个古装剧的服化道有点偷懒了， 对， 显得就好像跟以前没法相比。 哎，你看怎么比，你看以前像《红楼梦》《武则天》什么的，这都是有考证的嘛，人怎么当时这个朝代是穿什么衣服啊，什么发型什么的，现在就省事了，一律披肩。 造型师和演员倒是省事了， 对对，反正我们说起来有什么问题，我们架空的，我们这是架空的。还有一个剧是人气演员郑爽和罗晋主演的都市情感剧《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也在网络平台上线播出了。 这是一部用互联网发展为主题的一个年代剧，而且故事是从上世纪90年代正式开始的。主角呢，先是在这个互联网创业当中尝到了一点点甜头，然后又经历了21世纪初期这个互联网泡沫的破裂，经过了一段时间长时间辛苦打拼啊，这个男主角最终成长为一位收入过亿的网络作家。 对，这部剧的编剧就是现实身价啊，真的已经过亿的网络作家唐家三少， 啊， 好吧，就是自己改自己的故事， 为自己为创作原型还是挺好的， 应该也是挺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我口袋里还有你给的温馨，我的手心还有你闻的气息， 你平静，跟踪记忆我才能和你接近，除了可惜眼泪没有声音。有一些人容易动情也容易忘情，我爱过了你心永远在那里，好想好好爱你，这一句话只能藏住秘密，关上窗外的雨反复触碰你爱过的痕迹，好想好好爱你，却没有权利再把你抱紧，从今 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喂，已经多黑了，什么都看不到。 也不是了，天亮之后就很漂亮。 夏天的等待就是最美的期待，陪你仰望月朗星稀。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海哥。 我们再来看，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福利，大家现在都在特别踊跃的索票啊。 嗯， 就是舞台演出方面，我们也向大家热情来推荐啊，这确实一票难求的一个演出啊。我们就想大家，就是现场娱乐演出制作公司加拿大国宝级的剧团太阳马戏与詹姆斯卡梅隆导演共同联手打造的史诗级的舞台作品，就是会在8月1号到8月12号震撼登陆北京的凯迪拉克中心， 嗯， 就是这种沉浸式的多媒体舞台的这种体验，然后加非常完美的舞台体验，我觉得这个呈现就是大家基本上可以身临其境了，嗯， 对，带你重回一次詹姆斯卡梅隆的阿凡达世界， 嗯， 大家呢现在可以关注一下白杰 FM， 同时呢编辑三个字就可以了，阿凡达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发过来，我们就可以 mark 你了。 对，

回想一下我们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聊到的有关于世界杯的事儿的时候，还觉得非常非常的搞笑，就是还记得艾克说的那个， 怎么了？ 我支持 C 罗啊，然后呢，我支持西班牙队。没想到，哎，一语中的 啊，真的呀， 就是 C 罗也这个创造了他自己在这一次世界杯的首秀上的一个非常精彩的，或者说很经典的一次表演 啊。 但是呢，西班牙队也没输，对不对？ 是不是？ 什么叫是不是？ 因为我没有看啊，我没有太关注这个事儿。就是我觉得刚才你放那个《不爱我就拉拉倒》这首歌，就简直是世界杯女性的心声。 就。哦、OK， 就是我不陪你看球，但你要不管我，你也不理我， 就拉倒了， 就拉倒，大家各玩各的，是不是？ 是 啊，你真的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吗？ 没有，还好、啊， 就是一场都没有关注吗？ 嗯，就可能是在朋友圈当中关注过那么一两场，但是我在这次世界杯当中，我是比较关注女生的。 观众和你一样不看球的女生， 对，还有就是很多这个论坛上会推选出一些什么足球宝贝啊，还有一些虎扑女生之类的 啊。 嗯， 这个难道不应该是我们关注的吗？好，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就是每个人在世界杯期间都有自己关注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关注的点啊，所以自己去找自己感兴趣的就好了啊。我们再说一遍啊，今天晚上呢会有两场比赛，分别呢是波兰和塞内加尔和日本队对哥伦比亚，以及明天凌晨俄罗斯对埃及的比赛。 加油啦！我只能就是说用声音为你加油。 所以我也没有必要再问你支持哪支球队了，是吧？ 是，我觉得波兰队还行啊。 你这个依据是什么？ 就是、啊、就看他这个名字比较简短了。 好吧，那我觉得我向你推荐一支泰国队啊，他们也曾经赢过中国队，好吧。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是《失恋阵线联盟》的原版中的原版啊，这是个泰国他们那个歌王唱的啊。原版的歌曲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名字，叫做《猫和狗》，对，就讲说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互不相让的一种很矛盾的状态。今天推荐这首歌呢，纯粹就是觉得这歌很有意思啊。之前我们记得我们在主播私房歌的时候也推荐过啊，就是叫猫啊，是猫咬 狗， 好像猫和狗还是猫咬狗啊，大概就是你如果去看这个泰语的歌词翻译过来的话哈、基本上就说为什么就是要人和人之间啊要吵架呀、然后两个人不理解啊，互相要这个是吧， 因为是两种 咬啊之类的 生物是吧， 对，就没有办法就是相互理解、 哦、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翻成了失恋阵线联盟这么一首歌啊。那这首歌呢其实它的歌手是所谓有泰国这种国宝级的歌王啊、就是一个长得像黎明和谁的一个综合体的一个人啊、但咱们都不太了解嘛， 对、 啊、 长得应该还不错，很清秀哎，黎明哎，是是 好吧，但是名字也不太好记，所以大家其实自己去搜一下啊，叫 Bird， 就是鸟的这个英文 Bird，同柴萨瓦迪卡。把这首歌送给这段时间很辛苦的看球的各位，以及因为足球可能会有些许矛盾的一些朋友哈、 失恋阵线联盟， 就互相多理解理解啊。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最美。 为什么你刚开始的时候死都不肯卖这个沙滩啊？ 开始不肯卖，是希望你留下。 期盼夏天，就想期盼爱情。 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 和你牵手，阳光沙滩。 我们一起手牵手。 娱乐最王牌，夏日低落的清爽陪伴。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好，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件事情就是关于世界杯，因为我们都知道，对，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足球队无缘本届世界杯了。 嗯， 但是呢咱们中国队确实用另外的方式参与了这一项的重大的体育赛事，这个之前我们开玩笑都说是吧啊，因为首先我们要感谢来自湖北的十万只小龙虾， 嗯， 谢谢你们，好吗？这个真的是俄罗斯世界杯的独特的风景线，嗯， 是，就是十万只小龙虾搭乘中欧的专列抵达莫斯科，成为了俄罗斯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嗯、有网友调侃说，国足还没出现呢，小龙虾就先出现了。 嗯、而且呢，这些小龙虾包括呢这种各种方队啊，麻辣方队、蒜香的、十三香的，然后就加入到这些莫斯科的餐馆啊、酒吧里面的菜单里面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中国人的比较喜欢的一种神级搭配，就是吃小龙虾喝啤酒看球赛。 嗯，外国小伙伴也能过把瘾了。 嗯，其实除了小龙虾之外呢，本届世界杯其他的中国元素也挺多的。 嗯， 比如说本届世界杯的吉祥物就是叫那个 扎比瓦卡， 对，它背后其实也有一个我们大家很喜欢的标志， 熟悉啊， Made in China。 Yeah， 为什么还是有泰国味呢？生产扎比瓦卡的是一家杭州的企业，这家企业可不得了了， 嗯， 他们是国际足联认定的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吉祥物独家授权商。 好吧，是之前他们还有巴西世界杯那个承办过那个承接过那个就是 乌祖拉， 乌祖拉，对，而且和很多的俱乐部啊、豪门啊都有合作。 嗯， 另外呢，本届世界杯的一些包括现场使用的官方足球啊，甚至一些中央空调都是中国制造，这让我们很骄傲。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要提醒各位朋友，就是千辛万苦的赶到俄罗斯买了一大堆纪念品回来，没想到一翻身看到后面的 Made in China， 是不是有点？ 对，不用觉得郁闷 的感觉， 这是一种很骄傲的状态。 因为我能不能在中国买？ 中国制造已经是世界的一个习惯了嘛。当然，其实作为球迷而言，我们更希望有中国制造的足球队出现在世界杯上，不要总是当临时演员，是吧？ 啊，看个场什么的， 这种苦闷的心情，所有的球迷都懂。临时演员黄渤。 你悄悄走进了，我一瞬又傻了，不知该往哪里闪躲。人群中无数目光在追随着，我只是其中不起眼的一个。你一定从不记得，有一场擦肩而过，还有一场我为你死了。一出热播的剧情，万人传说，我只能在角落安静地听着。这种故事已经看得太多，我从未曾想象会有第二种结果。就算剧本应把主角换作是我，又能够演出怎样的幸福呢？我这样不值一提的角色，你见过的何止会有上千百万个，所以不奢求相片偶尔想起我，只让你看到眼泪流过之后笑着的我。有一场擦肩而过，还 还有一场我为你死了，一出热播的剧情万人传说，我只能在角落安静地听着。这种故事已经看得太多，我从未曾想象会有第二种结果，就算剧本应把主角换作是我，又能够演出怎样的幸福呢？我这样不值一提的角色，你见过的何止会有上千百万个，所以不奢求上天偶尔想起我，只让你看到眼泪流过之后笑着的我。这种故事已经看得太多，我从未曾想象会有第二种结果，就算剧本应把主角换作是我，又能够演出怎样的幸福呢？我这样不值一提的角色，你见过的何止会有上千百万个，所以不奢求上天偶尔想起我，只让你看到眼泪流过之后笑着的我。 临时演员来自黄渤。好了，我们接下来来看看最近的新发现，以及我们今天其实马上要争取啊，或者说应该是争取一个有一个很强大的我们的听友能够加入我们的战队和早间的 PK， 然后进入到我们稍后的百给一百块的世界杯特别的答题环节。 嗯，我们先今天逛一下朋友圈好不好？ 好嘞。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世界杯谁赢都行，但朋友圈我一定要赢。这届世界杯我是在朋友圈看的，到今天下午为止，本届世界杯一共进行了6个日夜，踢了14场比赛。除了支持自己的球队或者猜中球队，广大伪球迷还有一个迫切的问题要解决，那就是要如何发朋友圈才不会显得被全世界抛弃呢？首先你要知道的是，至少23-0这样的低级错误就不要再犯了。朋友圈看球目则分为几大类，天台系列，这个夏天的天台分外冷，为什么呢？你可以去问问梅西勒夫。警方有先提示广大球迷观赛要冷静，毕竟还没到总决赛呢。第二类就是刷屏选手，实时更新比赛实况。现在实况是这样的，特里皮尔比沃克踢得好，哎不对不对，沃克位置不习惯了。第三种就是段子手般的存在，今天晚上英格兰要是输了，我请大家海底捞；今天晚上英格兰赢了，请大家海底捞我。当然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巧妙地配合热心球迷陈先生的歌词梗，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总之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离海景房近一点再近一点，海景房的梦想还是要通过好好奋斗事业比较容易实现，当然在梦里也比较容易啊。总之都希望你们梦想成真。 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嗯，其实你这刚才讲的有关于英格兰的这个笑话哈、啊嗯，其实英格兰有很多的笑话，包括他们自己的球迷和媒体本来也是不太看好英格兰队的， 是 因为他们总是贡献一些好像感觉很奇怪的比赛啊、嗯，然后就让人有些失望。当然也不排除说有铁中的英格兰的 fans 认为说他们会走得很远，但这次好像开场还是不错的，嗯、对不对？就是之前有这个英格兰他自己的这个包括球迷什么媒体什么都说啊那个。英格兰的飞机啊，专机到达这个俄罗斯之后，说引擎不要关啊，我们很快就回去了。这么看还行， 这么快啊？ 哎，人家表现还是不错的，至少今天凌晨已经是赢球了。 加油啊！ 嗯，咱们问一个题，就跟英格兰有关，好不好？请问昨天决定英格兰比赛胜利的那位球星，他的名字是叫欧文吗？ 啊、哦，是或者不是？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在刚才把这个问题我先抛给我的搭档的时候，他是这么回答：啊，是吗？是吗？是吧？不是吧？ 你可以略过我， 是吗？不是吧？再把稍后要进行的游戏的这个规则介绍一下哈，会是一个非常激烈的对抗，因为从我们的早间节目早上音乐秀已经选出了一位正在这个等待我们对等待我们战队的这位选手出现了，就是两位呢将会来猜一下今天的关键词到底是什么，我会给一个关键词然后让他们来猜， 然后呢一人问一道题，一定要在五秒钟之内迅速的来提问，然后我们可以给大家来一个这个大概的梳理一下逻辑啊，就可以缩小范围 是啊、嗯，因为我们上个星期其实已经打过样打好几次了啊， 是 加油吧。我们最近呢娱乐王牌也会有很多的活动啊，包括呢我们正在组织我们的王牌盛宴啊，就是请大家参加我们的嘉年华， 嗯， 到现场跟我们一起来这个 嗨翻足球现场， 对，吃龙小龙虾，然后呢我们看球 喝啤酒， 对， 然后来猜球啊。 这是来自柏林的声音，这是夏日的古典盛会，一年一度柏林森林音乐会，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2018年6月25日周一凌晨2点到4点为您转播2018柏林森林音乐会，6月25日下午1点到3点再次播出，敬请收听。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6月23日，相约北京环宇恒通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广汽新能源纯电 SUV GE3 智能续航双升级，530公里畅行无忧，超长续航版 GE3530 震撼预售14万元起，更有超值 GE3 乐享版11.99万元正在热销。 自驾出行就用滴滴顺风车，现在注册顺风车车主互助出行，分摊油费，更可获最高保额120万意外险，还有24小时全国免费120救援，保障出行安全。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说，不关心你感受，走得太慢你又说赶不上潮流。你曾经多爱我，你还记得否？为什么同一张口才说爱我，又说要离开我？我想忘了时间的钟，一分一秒的过，却不知道越走错越多。忘了时间的钟，每个人都在想我。哎呀呀呀，忘了时间的钟，滴滴答的不休，转了转了转了的还我。忘了时间的钟，好难过。爱到最后剩什么？ 你说。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球盲艾科，什么都不懂。 你说清楚是球王还是球盲？ 球盲， 球盲是吧、嗯？也不用这么说自己。其实我觉得不看足球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儿嘛，对不对？但是跟着凑热闹总行吧？ 对，就刚刚在线里有已经有很多朋友上来冒泡说，我也是不知道那个答案的。 没关系啊，我们待会儿揭晓答案。先来让今天我们对阵的双方来出场，分别是来自于早安音乐秀为我们选送的这位选手，他的名字是 Hello， 你在吗？ 嗨， 喂，哎，你好， 嗨，老白你好，白哥你好， 你好， 你是早安音乐秀这个 选派的还是我 们的 选手？ 你听到？嗨嗨，Hello， 喂， 哎，两位现在、 哎、你好你好， 两位现在都在我们线上，都能听到我的声音了，对不对？ 对对对， 哎，我们分别做一下自我介绍，首先是早安音乐秀的这位这个参与我们早间节目的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什么？来， 红色部队。 是你吗？ 红色部队。 哎，你好，你好，你好啊！看来你是支持西班牙。 哎，你好，你好。 你支持哪支球队啊？ 我吗？ 啊， 我都挺支持的，哪支都行。 哪支都行。哦，好嘞。那我们今天娱乐最王牌来特别选到的这位听友，他的名字叫苏打 K， 是吧？ 啊，对对对。 哦。 哎，这两个声音我怎么分辨不出来？ 那 男生比较好，难分辨一点啊。 对，你是必须得看脸才能分辨出来，是吧？行，两位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准备答题了，好吗 ？OK OK， 没问题。 游戏规则你们两个人都了解了吧？分别来通过缩小范围的方式，最后猜对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什么，好吗？ 好好好。 两分钟的时间，如果两人都猜不对的话呢，我们的奖金会继续累积到明天。其中一方猜对的话呢，那就是奖金就归你了。 嗯，今天是100块了。 对，我们从100块开始了。 好的。 准备好了吗？加油！今天的关键词英格兰三个字，现在开始。 开始。 先从我们这个早间的朋友开始吧。 什么意思？我没太明白。 要再重复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吗？ 你是不懂游戏规则吗？需要我们再重复一遍吗？ 英格兰什么意思？2-1。 他还不知道游戏怎么玩。 好了，就是我们的游戏规则我再重申一下，就是老白会给出一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你们只需要通过这个关键词来产生一些联想。 对， 比如说你缩小一些范围，是球衣吗？ 是什么吗？是什么吗？对，你们挨个问我，看谁先猜对我们今天是什么。 哦，对， 对，我给你的英格兰只是一个提示，好吗？ 他只会回答是或者不是。 我们可以现在开始了吗？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两位都准备好了，顺序呢是先是这个叫什么部队，这个朋友你给我一个称呼。 红色部队。 叫什么小，我怎么称呼你？ 红色部队。 对，我您给我。 我心情有点激动，没想到你们能给我打电话。 您姓什么呀？我 你要不用一个队伍来代表自己吧。 我呀。 嗯。 您就告诉我。 葡萄牙。 好。 葡萄牙。好。 那怎么叫你葡萄是吧？艾克，你让我怎么 办？准备开始。 好吧。好，葡萄牙先开始来。 准备开踢了啊。 开始。 英格兰是赢球衣。 不是。好，苏打 K。 球星吗？ 不是。 葡萄牙队。 是教练吗？ 不是。苏打 K。 是地名吗？ 地名不是。 是队员吗？ 不是。 联赛吗？ 不是。加油。 冠军吗？ 不是。 跟足球有关系吗？ 有关系。是 啊，罗比威。 不是，不是罗比威廉姆斯。你们可以确定范围，可以试着缩小一下，比如说，是吧？这个，我该怎么提示？我觉得提示就他们就要猜对了，不行啊！继续，还有时间。 给点隐形提示。 是裁判吗？ 不是，不是裁判，不是裁判。 退役球员。 不是。 主教练。 谁的生日？ 不是。 是对阵球队吗？ 艾克，你也加入是吗？不是。加油加油。 是直播时间吗？ 是什么？ 直播时间是吗？ 不是不是。你们为什么没有先确定他是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回答呢？ 嗯。 对。哎，我已经看到有人回答对了。我们在微信公众号上面有人答对了已经。你们要加油。是什么？不是。 欧文。 不是。 鲁尼。 不是。 大卫贝克汉姆。 不是，我咬着牙说不是啊，感受一下啊，我这咬着牙的感觉感受一下。接近了，接近了，已经很接近了，加油 ！3, 2, 1， 我再给你们，哇哦！ 我来一个隐形提示吧。 不要了，我最后5, 4, 3, 2, 1，再给你们10秒钟的时间，倒数10秒。 好， 再给你们一人两个问题的时间，来，葡萄牙， 你先踢球。 7号吗？ 不是，你问我的是一个号码，我只能告诉你不是。下一位 ，C 罗吗 ？C 罗吗 ？C 罗不是。完蛋了，今天的比赛结束了。二位，你要听我说一下正确答案吗？我们在微信公众账号上已经很多人都答对了。 嗯， 那当然要我 说吧。 今天的正确答案是维多利亚。 所以刚才那隐形提示，你们俩都没有认真听进去，是时尚有关的吗？当然是了， 对，你要缩小范围嘛，所以哈哈，二位非常抱歉，你们两位同时挑战失败了，怎么办？没关系， 谢谢， 一人有一个安慰小红包，二维码截图请发过来。同时，我们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刚才说到的那个球星，英格兰的球星，他是欧文吗？ 对啊， 不是， 不对，抱歉，没 开 说 的，你们俩争一会儿啊，你们俩 diss 一会儿，我们先结束。好啊，还是要谢谢我们早安音乐秀来的这位朋友啊，就是喜欢葡萄牙队的这位哥们儿，还有一个我们代表我们娱乐最王牌的叫我们的苏打 K， 谢谢你们二位，也祝你们世界杯期间继续能够享受足球的快乐。 待会儿我们还会有9.9的小红包发给你们，以资鼓励哦。 谢谢，再见。 Some say love, it is a hunger, an endless aching need. I say love, it is a flower, and here it's only seed. 所以在这么紧张的一个对决之后，艾克你帮我们准备了这样的一首歌， 比较舒缓的歌曲，让大家平复一下这个紧张的情绪。 对，你是想让昨天晚上看球的朋友现在睡一觉还是怎么着？ 要不是现在可以抓紧时间在3分钟到5分钟的时间睡一觉，然后今天晚上再打起精神来看一场球赛。 开车的朋友除外啊，提醒一下。好了，刚才我们最后的这个答案可能会让很多朋友觉得说有点惊讶啊，但是它确确实实是跟英格兰有关的啊。但是为什么我刚才说，其实我也在提示了，说到贝克汉姆的时候，其实我说我咬着牙告诉你不是， 对， 不是他本人，对不 对？ 对， 事实上吗？当然就是，对吧？提示出来了已经。 而刚才的预热题其实也提到了昨天英格兰队在今天凌晨的这场比赛的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他就是凯恩啊，哈利凯恩。其实在 今天凌晨的比赛当中扮演了英格兰队的至关重要的角色，而且会让我们想到英格兰队其实历史上有很多优秀的中锋或者前锋的球员，会让我们想到比较近的一些，比如说像希勒这样的球员哈。那接下来其实我们也一起来回顾一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精彩的比赛，然后呢也一起回到那样的一个充满激情的夏天。那那个夏天有很多的经典的比赛到现在其实我们都是没有办法去忘却的，同时呢我们也期待着稍后的音乐题啊，让不喜欢足球的朋友也一起参与一下， 加油一下。 好了，我们准备一下了哦。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娱乐最王牌，世界杯特别企划王牌盛宴，带你重温世界杯经典瞬间。经典比赛，闪耀时刻，重温经典足球记忆，就在娱乐最王牌。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正是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球迷们的狂欢和节日仍在继续之中。而在今天，我们将会继续在娱乐最王牌和你回顾世界杯历史上的经典之战，同时送上最适时的一首好歌。英格兰队的新九号哈利凯恩的进球绝杀，使得英格兰队在这一届世界杯上呢取得了小组赛的首场胜利，同时让很多的英格兰球迷开始重振自己的信心，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走得更远。其实，在世界杯的历史上，英格兰队一直拥有很多的球迷支持，他们也奉献了很多经典的比赛。时间倒回到1998年的那个夏天，在法国第16届世界杯正在进行中，两支老冤家阿根廷和英格兰队再次相遇。无论是哪个队被淘汰，其实都算世界杯的损失。更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英格兰的主教练霍德尔就是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英阿之战的场上队员，并且马拉多纳攻进的历史最佳进球就是由他开始的。所以这一战对于霍德尔来说还有复仇的味道。比赛开始的10分钟就很具戏剧性，开场5分钟阿根廷队就获得了点球，而巴蒂主罚让阿根廷的第一次进攻便告得手。但是5分钟之后，只有18岁的欧文得球带入了对方的禁区，也使得阿根廷犯规，同样获得了点球。这样的话，当时的9号阿兰希勒也是操刀命中，完成了1-1。在这之后，比赛进入到了高潮，贝克汉姆准确的长传，而欧文利用自己风一样速度甩开了阿根廷后卫3号扎莫特，同时盘过了2号阿亚拉，赢在出击的阿根廷守门员之前，禁区内的右脚抽射，球挂球门的右上角入网。欧文当时这位只有18岁的少年就以这一粒的进球确定了他在世界足坛上的天才少年的传奇地位，同时也使得英格兰队2-1领先。这场比赛除了追风少年的经典表现之外，阿根廷队同样贡献了教科书式的任意球配合。在上半场的补时阶段，阿根廷获得前场任意球，巴蒂虚晃，贝隆看似射门却直塞给禁区内埋伏在中路的扎内蒂，而完全没有反应过来的英格兰人只能是目瞪口呆地看着扎内蒂把球打进。而这个进球的配合和战术安排足以载入到足球的教科书。下半场贝克汉姆的不冷静和西蒙尼的戏精式的表演又成为了历史上的经典记忆。在贝克汉姆被红牌罚下之后，英格兰虽处劣势但却非常顽强，甚至差一点就造成绝杀。就这样，比赛通过了加时进入到点球大战。点球大战同样让人窒息，但是阿根廷却笑到了最后，这让英格兰的球迷留下了悲情的泪水。抛去这样悲情记忆不说，两个戏剧般的点球，两个美轮美奂的进球，夸张的表演和年少的红牌的代价，以及惊心动魄的点球决战，加上追风少年欧文的精彩表演，一场比赛集中了那么多让人津津乐道的要素，这一场比赛在世界杯的历史上也绝对是少有的，同样也永远留在了我们记忆的瞬间。常常充满了激情，同时又常常有一些悲情，这就是英格兰队，这也让英格兰队拥有了无数的球迷。而在当年，英格兰的一个组合叫 A1 特别为英格兰队的世界杯的出征创作了这首歌曲 Let It Out 啊，这首歌希望他们能够击败所有的对手，顺利再一次来捧起大力神杯。就让我们把这首歌当成一个美好的祝愿吧。 Let It Out 来自 A1 送给英格兰队，也送给你，让那些不快乐和烦恼也烟消云散吧。I told you I'm leaving till you beg me to stay. You got your high heels on to tease me. You promised to please me, then you take it away. 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在足球之外也得说点别的，比如说我们是北京音乐广播，所以我们一直要播放好歌，而接下来这道音乐题所有的朋友都可以参与哈。 终于到了全民参与的时间段了， 来来， 首先你要关注一下白金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节第零节、然后呢这个只有十秒钟的前奏时间，你要告诉我们这首歌曲是来自张惠妹的姐妹吗？ 3、2、1是吗？最快答对以及中间选一位，两位获得小红帽。就这么短，对不对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再放一次，再重复一遍问题。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前奏是来自张惠妹的姐妹吗？是或者不是？不用加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应该挺简单的吧，我觉得、 啊。 大家赶紧回答一下啊。不是这段啊，这已经是另外一首歌了， 是， 但是其实也是很好听的一首歌。 再次 David 陶喆沙滩， 对，天儿一热人就会有慵慵懒懒的感觉。 空无一人这片沙滩，风吹过来蓝蓝海洋，轻轻抖落鞋里的沙，看着我的脚 沙滩，来自于 David 陶喆。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了。刚才呢我们猜的这首歌它到底是不是张惠妹的姐妹呢？ 当然不是了，明显就是那首 Bad Boy Bad Boy。 对，姐妹的那个前奏起来的时候是很清新的，好有田园风的那感觉。 Bad Boy。

顺义剑顶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2016年7月1号，国家大剧院历时4年打造的原创中国史诗歌剧《长征》首演问世。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为首都观众献上了一场展现长征岁月、弘扬长征精神的歌剧作品。6月28号到7月3号，国家大剧院原创中国史诗歌剧《长征》将迎来在大剧院的第4轮演出。再来关注，昨晚杨幂和阮经天主演的大型古装励志剧《扶摇》在浙江卫视播出。同一天，由莫文蔚演唱、陈曦作词、董冬冬作曲的同名主题曲也正式上线。这是莫文蔚首度现身电视剧 OST， 而且还是古装戏。从早前公布的片头 MV 里，她慵懒有灵性的独特声线极尽婉转，惊艳了诸多网友。字字句句带着故事，没有炫技，不不简单，却越听越有味道。继《很远》周二生的温柔、微尘相继上线之后，今天张恒远的全新专辑第4首歌曲《无敌》正式上线。这首歌中，张恒远再度展现了超强的演唱实力，用嗓音将心中的信念与勇气传达。在热血词曲的映衬下，张恒远声音中的力量也得到了非常充分的展示。相信每个人通过这首歌都可以把自己的负面情绪宣泄并且丢掉，也能对未来的自己给予鼓励。积极的信念是自己最好的朋友。以上资讯由左小米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以及上清桥出京方向，机场高速三元桥到五元桥出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张总，你的公司轻资产运营怎么这么快就能融到资？ 我们申请了招商银行高新贷，还拿到了招行的股权投资，不仅补充了经营资金，还有大批机构因为招行的投资关注我们。 申请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客户经理专业度高，快速完成申请，债权加股权，真正帮助企业快速发展。 这么好，我也赶快申请一个。 招商银行千英展翼综合金融服务，陪伴企业成长每一步，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我这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 如果那次豪言变成了恒久， 再度添上新鲜。 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就觉得刚才那个我们前面那个片花里面那个开始的那个台词，特别像梅西和勒夫的那个内心戏，感受一下。现在梅西和内心，梅西和勒夫的内心戏，应该就是刚才的那一句台词了。嗯，怎么着？还要再听一遍吗？ 我这一口气不是想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人家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拿回来。 如果那次好 了，行了，好了，好了，我们就开个玩笑啊。对， 总之懂球的人现在都已经默默的偷着笑了， 也没有吧，可能是默默的哭吧，我觉得。好吧，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认真的来讲，其实我们是要听一首好歌，然后呢讲一些大家的感悟啊、故事之类的。今天的这首歌相对来说呢是很励志的一首歌了。 是来自大张伟的《永不放弃》。当然呢，这两天我们紧随这个世界杯的热度，很多朋友也都给我们发来了关于世界杯的一些情节。比如说韩婷，她说花有重开时，人无再少年，也许足球世界还会再有梅西，但是我已经不会再有第二个青春了。希望这次你可以得偿所愿，回家的路上默默期待，我永远祝福你，我的英雄。 加油，里奥梅西，不要再慌了。说的好像梅西感觉快退役似的啊，不能这么说，因为很多喜欢梅西的朋友啊，希望他能够得偿所愿。另外一个朋友说，人之所以困惑，是因为追求原本不属于你的东西。比如说，我喜欢阿根廷足球队20年了，一直都是失望大于惊喜。这届阿根廷不会有小组回家吧？希望我的愿望能够再一次给我惊喜。 虽然我没有看懂他这个故事真正是表达什么， 嗯， 你是希望他们小组回家呢，还是希望他们捧得大力神杯呢？ 有的人可能就总觉得说许下的愿望不一定能够实现，但是如果说心里默默种下一颗背道而驰的种子，说不定就会有意外的收获和惊喜。 你终于说到点上了。其实有的时候在我们去期盼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把它想得不好，比如说、哎，如果它不行该怎么办，然后呢你就总觉得说我、哦、把它想得很不好，或者说哎，它一定会被淘汰，然后呢它一定不会出现啊，那有可能最后的愿望或者最后的那个现实是跟你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你那时候心里会觉得很安慰，对不 对, 对 啊？不过其实我倒想说，不要总觉得说自己悲情什么的，对不对？阿根廷球迷其实总有一些荣耀时刻，你看看人中国队的球迷，你看看我们中国队的球迷，是吧？大家都加油，嗯， 永不放弃啦！来自大张伟， 嗯，永不放弃， 先永不放弃。永不决定，勇敢不屈，冒险一起，先永不放弃，永不决定，泪汗淋漓，坚强一起，先永不放弃，永不决定，勇敢不屈，冒险一起，先永不放弃，永不决定，泪汗淋漓，坚强一起，永不放弃，我永不放弃，永不放弃，我永不放弃，永不放弃。啊哦哦哦哦，啊哦哦哦哦，啊哦哦哦哦，永不放弃。啊哦哦哦哦，啊哦哦哦哦，啊哦哦哦哦，永不，只有你。 永不放弃，这首歌来自大张伟，相对还是比较励志的一首歌啊， 听起来特别的欢快啊，我们希望这个看世界杯的心情也是如此欢快。 确实不要害怕失败，也不应该去放弃心中的梦想。这句话虽然听着非常非常的鸡汤，但实际上我却觉得它是真正能支撑我们走下去的力量所在吧。嗯，比如说你永远不要放弃我们娱乐最王牌给你发福利的机会， 是 你看谁知道哪天就是你了呢？今天又有几位朋友有这样的我们意外的相遇，是吧？和我们的这个小红包意外的相遇， 而且是两位新朋友，一位叫做刘武道，还有一位叫做王小赛，恭喜你们。 这个王小赛应该是老朋友了吧？ 他好像是六月份才关注的。 哦，好吧，谢谢你们二位啊，恭喜你们。 张姐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孩子急用钱去银行转账去，顺便给家里的电卡充个值。 用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啊，最高转账500万，方便又快捷。 家里水电燃气固化宽带有线电视都能缴， 手机银行还能干这么多事儿？ 是啊，吃饭看电影用它买单还能享受优惠呢。 那我赶紧下载一个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吧，下载招商银行 APP， 请享生活便捷无忧。 主播私房歌， 继续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来，我们先来看看今天主播私房歌艾科推荐的第一首歌是什么？ 有关于足球精神的一首歌曲、啊哎、叫做 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 呀，真是没想到啊，也有不看足球的人还可以找到有关于足球精神的歌， 你知道吗？ 升华了。 我在听到这个，我看到朋友圈当中有很多朋友在分享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就觉得看到这个歌词会想到一支队伍，可能他们来自不同的一些地方，但是来自同一所 学校， 同一个国家。 好，谢谢，这个来自于 组成了一支队伍、啊、然后在那个球场上他们会变成荣辱与共的一家人。 为什么的这么没有底气？是觉得自己说错了吗？ 就没有，觉得还好了。就是 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嗯、这首歌曲给我感觉最深刻的就是它翻译成中文就是你不再独行。 对，就是一个 We Are Together 哈、我们在一起的感觉。其实我觉得国家队的比赛更重要的是它有荣誉感。所以说比如说啊，我们说在俱乐部效力呢，那是为了是吧养家糊口啊，有可能你是在工作，但是呢在国家队踢世界杯的时候，那应该是为自己的使命感在踢球了。 对， 对， 所以这首歌曲要送给你们，叫做 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 Hold your hand up high and don't be afraidOf the dark, at the end of a storm, there's a golden sky and the sweet silver sound of the love. 这儿很多的利物浦的球迷可能会 来冒个泡， 对， 因为这乐队呢是来自利物浦，他们叫做 Gary and the Peacemakers。 对，其实说到利物浦这个地方呢，在英国啊，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地方啊。在利物浦不单单呢有一支这样的球队，还有利物浦的球队，而且呢还诞生过一些非常伟大的音乐人，包括我觉得可以说是最伟大的摇滚乐队 The Beatles 啊，披头士乐队。你到当地啊，如果你去利物浦去旅行，到了当地，你跟他们谈一些事情，是会让他们开心的。比如说，你说到披头士啊，说 Beatles 的音乐，我说到利物浦队啊。好，这就是艾科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了。 对，叫做 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第二首歌曲就是代表这个有美好夙愿的一首歌，来自杨乃文的《星星堆满天》，听起来是比较。怎么说，没有那么浪漫的情怀吧，但是也是比较能够带着轻松的心情背上行囊去到草原上看星星的那种感觉。 先吃个烧烤好吧。而且现在 看个球吧，今晚上 大太阳照着的。所以你现在放这首歌让我想到金海心的阳光下的星星啊。好吧，来听听看，其实是一首好歌，杨乃文星星堆满天。 我的时候你是真的对我非常好，真是狠得不得了。 爱过的人应该都知道，那是一种什么味道？能不能爱就好，别吵。爱过的人应该都知道，说不出那是种什么味道。没有我的日子，你好不好？我好无聊。星星堆满天， 今天你推荐的两首歌都有一些相似之处，有一种在独行的感觉。前面一首其实也是，虽然是他唱说你不会独行，但是确实有一种好像不顾一切要向前走的感觉啊。 对，而 只不过前一首可能更像是一个人对一个人的安慰和鼓励。 第二首歌曲更像是一个人对一个人关于感情爱情方面的诉说吧。杨乃文 其实也不是诉说，更多的是自己对自己的一种表达，或者说自己给自己一个信心说啊，就是我好爱我要继续走下去。星星堆满天，我好幽怨。 因为至少我觉得听到杨乃文每次唱的歌曲的时候，从他的声线啊，包括他的歌词的表达，我会觉得很喜欢他那种 rock 的感觉，因为他对爱情是那么的炙热。 但不知道你是怎么把他和草原联系在一起。我 一瞬间想去奔跑了。 好，主播私房歌，让我继续来推荐今天我来推荐的第一首歌。似乎今天已经推荐了好多英国的这个乐队或者是组合歌手了，包括 A1、前面我们听到了 Coldplay 哈，而接下来我推荐的这个也是伟大的音乐人，他是 David Bowie Hero。 场千家晚会精彩纷呈活动火爆来袭，戴森吸尘器、双立人刀具套装、 Kindle 阅读器等多种好礼等您拿。6月30日前，只要您是招商银行储蓄卡、新办卡或持金卡及以上级别卡片的客户，即可登录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进入北京专区参与活动，多重礼遇享不停，礼品数量有限，对完为止。更多精彩活动内容可咨询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主播私房歌， 好，今天其实我们推荐的歌呢，大多也是能跟足球挂上一些联系的啊，大多吧。而且在世界杯如火如荼进行当中的时候，无论是真球迷、伪球迷，还是不看球的朋友啊，什么球迷吧，各种吧，你们都可以在这个夏天啊，能够因为足球有一些快乐。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就像我们上周说的那句话嘛，其实，在世界杯的期间，就是伪球迷的一场狂欢。 而且，其实也不用特别去羡慕别人懂足球啊，或者是去看足球了。我们在自己的生活的这个范围之内，能够去感受到一些属于足球的这样的一个灵感，我觉得就很好。足球永远是会给人积极的、向上的、激情的东西。 嗯， 我觉得这是这项运动，可能永远不会过时，或者它是世界第一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理由。 对，就像很多朋友在说谈论这个英格兰足球队的时候，我可以去感受一下英格兰的温泉浴场，是吧？反正就每个人的点不一样嘛。 虽然我不知道该怎么接你这个话，但是我还是要推荐一首歌，可以搭配一下你的心情的啊。就是这段时间很多人发朋友圈，就有的那个二维码生成啊，这个去俄罗斯的机票，还有人呢对着电视拍出一种好像在现场的效果，所以呢就找到了这样的一首歌。其实是有些吐槽的味道的啊，但是更多的是一种自嘲啊。虽然没有办法实现那个去俄罗斯看球的愿望，就是我4年前许下的愿望又一次落空了，但是还是用很开心的心情去享受足球。这首歌叫做你在欧洲我在泸州，同样适用于郑州、通州啊等等等等。 你在国际漫游，我的电话费比你还凶，你的早餐里加了奶油，我的加了红葱头，你的日出是我的日落，你在睡觉我做白日梦，梦到你在我家的门口找我一起去遛狗。 不能在傻逼时候想你，想念会让人失去理性，我的肩膀是要你的手臂，所以我只好去为自己 小旺福的歌多少都有一些调侃啊，或者是有些无厘头的气质啊。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这首你在欧洲我在泸州，也算是今天的主播私房歌的其中一首吧。 对，要不要在今天这首歌曲当中许下一个下一个4年的愿望？ 下一次、希望某一年的世界杯可以到北京来啊，然后在通州看场球。OK，今天呢我们的娱乐私房牌就是这样了，谢谢大家的收听，一定要记得关注我们最近的节目，我们会有很多的精彩活动哦。 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艾科， 我是白洁， 拜拜。 要去刮痧，你说斗牛脾气非常差，我说牛肉面要加辣，你说凯撒是一种沙拉，我说草羊肉想跟你开撒加沙茶，罗宋汤配八碗。 8月15的流星划过，突然好想跟你吃烤肉，把我们的心串在一起，加热我们一家烤肉，管家为我们拍手。 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